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嘉宾郑国伟。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晚的一剧之本，在这个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冯杰，亦都有阿初黄晓初和阿六姑何敏文的。 是。 但是每一次我都是讲这一段的对白有点闷，但今次可以加两句。 是啦。 出到声嚟，因为唔知啱啦，因为我哋今日请咗一位嘉宾上嚟我哋节目嗰度，咁一齐去分享一下一啲编剧心得啊，或者对于编剧工作嘅一啲心路历程啊等等。 我真系倾下偈啫。 系边一位呢？就系、是、Matthew 啦，郑国伟先生。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如果剧界嘅我谂都冇乜人冇听过Matthew 个大名啦，真系。 唔计啦， 可能系少人写嘢啫，其实。 咁系。 唔系你最近因为写咗个最后作业啦。最後晚餐啦、啊，咁樣都好多時會有人講啦、 啊。我好多 friend 唔係睇緊舞台劇都話睇過。 係啊， 雖然冇人記得個編劇叫咩名 字，即係紅劇 好正常嘅地方 啦，係啦， 紅劇紅人啊嘛，叫做呢啲。 唔係紅紅劇紅紅人，係香港我諗係有啲咁嘅觀眾啊。就算係睇電影都係咁啦，即係好可能佢入去睇係因為劉德華啫喎，你估真係因為個導演編劇名唔一定㗎嘛。 係啊，但係我就會覺得舞台方面會好少少， 係 啊， 當然 啲啦，電影真係。唔使理嘅， 電影就導演會知道下咯，編劇直情有陣時都唔知係邊個。 所以阿King Sir都講過話，舞台嘅編劇咧，其實咧係最幸福嘅，因為咧成台人咧都係 serve 佢。 係。 哦， 所以我好鍾意做舞台編劇，反而即係陪電影啊、電視啊咁嗰啲，我真係麻麻地。 點解呢？點解你覺得係成台人係 serve 緊個編劇？我想聽下有傾下。 因為講真喎，因為你搞一台戲，首先嘅唔係要揾邊個先，揾個劇本先。如果你唔 實 夠時間，你唔夠時間做嗰個台戲啊。好啦，講到編劇之後，咁即係劇本要 ready 啦。一 ready 嘅話，咁咪即係所有人 serve 我咯。 嗯， 而最後尾其實 即係將你嗰樣嘢做出嚟，係 啦，冇錯啦，即係然後最後尾嘅喺舞台上面都會好，即係俾翻個 credit 個編劇或請佢呢係個作品，同埋行即係。 系 呢条都编剧行先咯。 系啊，同埋因为舞台剧咧，你个剧本个 copyright 其实系属于个编剧噶嘛。咁你第日再做咧，你都系嗰个剧本，但你导演可以换噶嘛。 唔系，我谂 即系导演，即系 因为 咧 舞台剧咧，你写咗个剧本咧，人哋要翻做真系做嗰个剧本嘛。咁你有几可见到有电影翻拍嘅？ 系啊系啊， 即系冇乜噶嘛。咁舞台剧就即系会咁咯，所以就变咗舞台剧编剧个剧本留咗喺度，就真系个编剧个名，就可能啲人到最后都会哦，即系譬如有啲出翻书。我哋會見到、第一次做係邊個做導演，邊個做演員，第二次做邊個做導演，咁、之後嗰啲都唔 record 啦。但係邊個係個編劇係好緊要噶嘛？ 所以我自己其實，譬如雖然我係個舞台編劇，但係我寧願啲人記得個戲多過記得我。 哦，係， 因為我有時都會有時會甩手噶嘛，同埋可能會即係嗱錄咁嗰啲，咁 嗰啲 我希望大家忘記，忘記我。 係，同埋頭先我哋都講起一樣嘢，就係話 Matthew， 你而家都專心寫啲係你自己創作嘅嘢嘛？ 係啊， 即係係咪因為頭先我哋就講起話。有陣時編劇唔係下下都係啊，我突然間有個 idea， 我想寫咁樣，而係有陣時有人揾你，唔該啊，你幫我，我哋個企業嚇五十周年啊，你幫我寫個戲啦，咁樣或者某個劇團，我想搞笑嘅，你幫我寫啲搞笑嘅，你好搞笑嘅你咁樣，即係嗰啲咁樣。 但個名好好聽嘅，叫做毀約作品。係 啊，毀約啊，但係你會真係一畫塊面就畫唔畫嗰啲嘢。個原因係因為其實我點樣寫得幾好嘅話咧，其實都係滿足你嘅要求，但我永遠唔可以滿足到你噶嘛。 系 即系只但我自己写最中意嘅就满足咗我先啦，我自己觉得开心，跟住同你分享我个开心嘅嘢啊，咁就容易好多，同埋嗰件事系我觉得系 presentable 一啲噶，系啊。 咁如果而家再有人揾你写嘢，你仲写唔写咧？ 我就睇下究竟我户口仲有几多钱啦。 系， 即系如果哇，真系好拮据啊，咁我都要做噶。 系， 但系我即系话俾你听，即系而家香港嘅编剧都系一啲好无奈嘅，就系我而家咧。我職業叫編劇，全但係我要做好多兼職嚟嘅， 係啊， 所有人都明 白， 所有人 都咁樣。 哎呀，真係好痛苦呢單嘢，真係。但我又好甘願做緊呢啲嘢咯。 咁不如問下阿 Matthew， 你究竟點樣入行啦？呢個我哋即係請幾位編劇上嚟嘅時候都會問點樣入行，因為我揾嗰啲資料咧，你喺你讀編劇之前，其實你已經係一個編劇。 你喺電視台做編劇先嘅，跟住先至入去演藝學院度讀編劇。咁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嘅過程？ 電視台的日子係啊。 咁又唔係，其實好笑嘅。我同我媽講啦，喂，我想去讀書啊，去讀咩啊？去翻演藝學院讀編劇。咩啊？你唔係編劇，你讀嚟做咩？即大家都覺得好奇怪，但其實我會讀完之後，我發現係好唔同嘅。咁因為我以前寫到劇本原因，我唔知點解就寫到，因為可能係細細個睇電視多啊，又或者啲古仔話聽，一個故事嘅結構係點樣啦？因為其實編劇都係講個故事嘅啫，咁我就成唔知點解我寫下寫下就會寫到一個故事嘅結構出嚟。但係我當讀完個演藝學院之後，我就發現哦。我雖然未必可以令到我特別，但我明白點解我可以寫到啦。我終於明白，所以我有時覺得演藝學院嘅生活或者佢嘅教嘅方式，其實係即係好似你個節目咁樣，係拆解套戲，然之後明白我點解會得到呢依樣嘢翻嚟。咁對我之後寫嘢，我會穩陣好多，同埋對另一個幫助就係話，我可以去同人分享，同埋可以教人哋啊，有咩方法可以寫到劇本。但其實都唔一定係寫劇本嘅，其實做分析啊，做一啲譬如你要摸角色啊，都係需要去拆解一啲戲劇嘅嘢咁樣。 咁有冇啲咩係真係喺你讀書前同讀書後係明顯咧唔同咗？因為你頭先咁講就係話，咦，原來讀書嘅過程最主要就係幫你理清咗一啲你原本可能已經識嘅嘢。係。咁但係真係讀書嗰個過程到而家，後來你應該係再翻咗英國學院讀咗個碩士係嘛？即係經過咗咁耐，有一啲嘅你自己個職業世界入邊繼續累積咧，呢個讀書嘅過程有冇啲乜嘢係真係唔同咗嘅咧？ 讀書即係除咗喺學業上面，或者書本上面，或者老師預備嘅錄取上面可以。提供到一啲參考價值嘅時候呢，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是、當你出嚟做個嘢嘅時候呢，其實有一個空間或者一個時間俾你靜一靜停一停呢，讀書呢其實幫到個人呢、即係 即係個人可以抽離咗個人，即係嗰個實際人生咧，好似有個空間俾自己去體會。係 啊，呢個社會其實係真係好多猛獸噶嘛，大家做過嘢知㗎啦，係嘛？咁即係你根本冇 空間， 冇空間去做一啲叫創作。因為我覺得創作其實即係如果你好靈性嘅話，你發現咧創作其實係我哋嘅潛意識，或者係真係要人靜落嚟先可以產生到嘅嘢嚟嘅。咁好多時就有啲咁嘅空間俾到我咁樣去做。咁所以之前我就算同個碩士嘅過程裏面。其实我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即是因为我毕业之后那十年的太过忙碌了、我自己都好像不知道究竟我想做些什么咁、都是想找个藉口然后给自己静落来然后咁学校最好的啦有老师啊有晒設備啊，咁你可以好肆無忌憚咁樣做你中意做嘅嘢，咁我依家係幾好 喎。嗯。 咁我想問一下嗱，你依家都喺演藝學院有教書噶嘛？都有教編劇噶嘛？咁其實點樣去教嘅咧編劇？因為嗱，我哋嘅節目一直咧就話，我哋拆解唔同嘅劇本，想人哋識得點樣去欣賞劇本，亦都有一啲如果真係有興趣寫劇本嘅人都可以學下啦。咁嗱，依家有個演藝學院嘅編劇嘅導師喺度啦。咁究竟你係點樣去？教編劇嘅咧， 我好多時咧，第一堂同佢講啊，編劇係冇得教嘅，咁佢哋都成日哇咁樣，但係其實 走得啦， 教錯咗學費添啫。 Goodbye class。 但係其實有啲嘢可以講嘅，即係譬如有一啲結構上面嘅大家唔應該犯嘅嘢，我哋可以講啦。另外就係、是、其實即係老師，我成日都話，我其實同你嘅分別咧，我唔係特別叻，只不過我經驗比你多。個原因就係我碰釘嘅次數多你好多次，於是我就會睇到，喂，你咁行落去，你會掉落街嘅咯。咁我咪提一提醒你。冇跌落街咯，咁當然你可以從跌落街嘅過程裡面咧學到嘢嘅，咁我都會話其實你上堂係會快啲成功，但係你即係失敗呢個階段你必要經過，所以我成日都提啲學生講話一個好劇本咧並唔係寫出嚟嘅，係要改出嚟嘅，咁但係好多學生佢時候就怕改啊，以為改就等於我做唔到個編劇，咁但係其實係錯呢個觀念，因為所有劇本都係改嘅，一定係改。 咁你有冇遇過到而家啦？我知道你其實喺演藝學院唔係教咗好多年啫，而家嚟講係咪？ 斷斷續續都而家都教緊啦，都有成八年噶啦， 系啊，咁耐噶啦， 真係不經不覺。 教 Excel 嘅， 哦 Excel， 咁澳門就真係港師嗰邊啦， 係。咁你有冇遇過呢？真係天才學生，即係突然間佢哇，點解會咁樣嘅？呢個人冇學過嘅，佢以前冇寫過咁，有冇遇過呢咁嘢？ 天才學生，我會覺得有潛質咯，係咁但係其實就算天才嘅話，佢都要學下嗰個格式啊，或者嗰個啲好基本嘅嘢，其實。 佢好快學識嘅啫，所以其實一年或者幾個月嘅課，即係課程咧，其實係可以幫到佢已經可以。咁係咪天才？我諗其實要睇佢自己嗰個之後嘅發展，同埋每個人嘅命運都唔同，真係 都有個。我最近睇咧，即係講緊韋家輝啦，佢好似係即係嗰陣時一入無線咧，其實一入去冇幾耐咧，已經係啲人發覺佢係好勁㗎啦，已經擺佢上去做即係係啊係啊咁樣。 咁佢真係天才， 確實有嘅。 佢而家寫劇都仲有好多好嘢喺度。 咁除咗係演藝學院出面會唔會都有教其他學生啊？譬如中學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業餘嘅工作坊啊等等，你會唔會覺得演藝學院嘅學生或者同其他嘅學生會有啲唔同嘅咧？其實 我諗嘅分別就係演藝學院咧太過集中啦，即係我即係坦白講，即係雖然我覺得仍然咧，譬如話喺劇壇裏面都有好多係叫做業餘嘅朋友，佢做嘢都會好嘅，但係有時真係冇得鬥，因為演藝學院嘅學生咧，佢一日零九去到一三或二三咁樣，都喺學校嗰度喺度狂做戲喎，但係業餘嘅朋友只係可以放工啊，帶住疲憊嘅身軀啊，咁你真係唔同喎，大家集中 即係冇咗一段時間係可以完全 focus 喺嗰件事上面啊，嗰、那個環境啊，嗰、那個。 系啊，所以就真系唔同嘅吓。咦，提醒咗条问题系咩？我咪答唔到你问题， 都答到嘅。 唔系，好似我讲咗其他嘢咁样。哎呀，编剧就系咁样啦。嗰啲思想系好重要噶，系啦。我已经唔记得我自己讲嗰啲咩嘢。 狡辩啦，买你问题，唔记得啦。 都系嘅，都系嘅。 咁但系依家个风气会唔会多咗人哋？嚟接觸戲劇啊，或者多咗人想寫劇本啊，有冇留意到？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唔關我哋事嘅，即係我哋喺行內面人咧，係嗰個力係好細，係其實要睇即係政府點樣去搞呢個文旦藝術咧。 即係依家中學啊等等，其實都多咗啲戲劇課噶嘛。即係我讀書嗰年就冇呢啲嘢嘅，不過依家好似就多咗呢啲表演藝術啊之如此類。 一陣陣啦，即係譬如啱啱開始搞334嘅時候啊嘛，嗰啲咩單元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啲老師都需要我哋幫手嘅，但係當老師習慣咗啦，又或者佢哋知道佢哋嘅工作可以做到嘅時候咧，我哋嘅工作就少咗。但係唔重要嘅，我覺得，因為其實咧，我自己都覺得，譬如喺劇場面，都係其實喺度搞啲藝術，都係好過癮嘅。其實嘅嘢嚇，咁、即係如果你中意嘅話咧，我相信你一定會中意。你唔中意嘅話，你逼佢都冇用。有時我都會覺得學校咧，啲老師逼嗰啲學生排戲啊做嘅，有時係錯嘅。有時係。咁個學生一出世，佢真係表演唔到嘛？你咪又都要做觀眾咯，但係都要佢逼佢上。我哇，真係真係眼都反埋，真 係。其實所有科目都係咁嘅啫，真係傻 啊！即係到而家都問 cycle 曬，點解要學啊嘛？係 啊係啊！所以我反而有興趣咧，問下你。咁你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你係幾時發覺自己中意寫嘢？係即係會行咗入去呢個編劇呢、這個？ 哦，嗱，如果我唔好記得啦，我唔係可能而細個都會作下故仔啊，阿爸阿媽咁樣開始啦。 唔算啦， 大話啦， 大話。我記得小學六年班我寫咗一個廣播劇，係啊，咁呢個就係應該係我第一個劇本嚟嘅，咁我而家仲 keep 住嘅，但係好搞笑嘅，個劇名叫知錯能改，你知講咩㗎啦？ 我唔知喎，可唔可以？ 知錯能改喎， 我唔知喎。 係真係你自己去寫定係？ 我自己寫嘅， 即係自己諗起突然間想寫。 學校搞一個咩廣播劇咁啲咩比賽啦，自己寫完之後，唔知點解寫完之後咧，啲老師好開心啊，因為佢覺得好奇怪，點解你可以寫到劇本出嚟？跟嗱，嗰套嘢真係雞嘅，同埋流嘅，雞應該出得街啊。OK， 好啊。咁啊，但係就係呢個真係我第一個劇本，呢個我諗係真係中咗我自己嗰個生命入面嘅。咁跟住我對於寫劇本就有興趣嘅，咁我當中都有譬如表演我都有興趣啦。咁但係好似話俾我聽，即係我而家寫劇本多過表演，即係證明我寫嘢係好過我做戲啦。咁所以咧，我會 keep 住寫。 唔係你做戲都 OK 嘅。 呢個大家都知啦，你好似都攞過獎添喎。 嗱，呢个真系一个奇怪嘅，即系一个你可以当传说咁讲啦。到而家我都唔系好相信嘅。 好啦，咁我哋嗱今日除咗同阿 Matthew 倾偈之外咧，阿 Matthew 都带咗个剧本上嚟， 系 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 系啊，呢、這个系最后晚餐，系啊，系咁最后晚餐其实都系好多年前嘅一个作品嚟嘅。不过呢个最后晚餐其实对我嚟讲意义好大，因为佢到而家都做紧。 是 即係一直話最後，但係都唔會最後嘅，同埋喺內地好受歡迎嘅嚇，係啊，呢個亦都係我好意外，因為我之前諗要即係一個戲要帶去內地嘅話，一定要係 普通話啦，語言嚟行先啦。咁但係呢個戲咧係廣東話，同埋咧呢個係唔可以翻譯 轉做，因為好多地道嘅嘢生活化㗎嘛。 因為就係講緊香港嘅低下層嘅生活啊嘛。咁你又講普通話，即係雖然即係新移民好多啫，但係佢哋喺香港都唔會講廣東話㗎嘛。咁但係去到內地嘅時候，就算上到北京啊，佢哋嘅反應咧係我意料之外，即係淨係網上面嘅劇評都已經。數以百計啊，正佢啲劇評啊，內地啲人都好奇怪嘅，偏偏嗰啲劇評都好似論文咁樣嘅，哇，係咁錄，係咁錄，講咁耐，我真係冇諗過， 都 係咁諗。 咁長， 咁佢哋好中意，咁就係而家計埋香港都做咗差唔多有超過70場，咁同埋而家仲繼續做緊，同埋都已經就話好似嚟緊去新加坡啊咁樣。 咁你好快唔使做嘅咯喎， 係咯，係咪做一隻？ 做 一場啊！我哋 收入又多少？ 但其實外國編劇都係咁啊，嗬！但我話俾你，香港唔係啦。 OK， 好，不如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就去講一下《最後晚餐》呢一個嘅劇本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嘉賓鄭國偉。 翻到嚟一劇之本嘅節目啦，咁我哋嘅直播室除咗有馮傑啦、黃曉初同埋何敏文之外咧，今日我哋仲有一位嘉賓就係鄭國偉啊 ，Matthew 嘅。 喂，你好，你好。 咁啊 ，Matthew 今日帶咗個劇本上嚟同我哋一齊去分享嘅就係《最後晚餐》。咁呢個《最後晚餐》嘅劇本咧就獲得第21屆香港舞台劇獎嘅最佳編劇啦，咁同埋第4屆香港小劇場獎嘅都係最佳劇本嘅。咁啊，一聽就知巴閉啦。 呢個都幾得意喎，因為咧好似係香港未試過一個戲咧可以連攞大細兩個舞台， 因為佢哋好似有少少衝突噶嘛， 取決於個佢其實取決於佢個喺邊個場地做。 因為呢個劇本係一個黑劇場嘅作品嚟嘅，所以都可以歸納埋即係大細都 係 啊。但好似因為我呢單咁嘅嘢咧，好似改制佢哋都 係啦，咁咪俾你玩曬咯。你成日寫啲咁好嘅劇本，咁你唔使玩啦。 好彩，好彩我食咗頭啖都。 OK， 好，成為一個傳說啦。咁不如嗱我哋聽眾未必個個都有機會欣賞到呢個演出，因為即係劇場嘅觀眾席有限啦，唔係個個都可以睇得到。咁不如依家我哋等下初啊，簡短地都可以同我哋講下呢一個最後晚餐個故事究竟係點樣？ 每一次喺個編劇面前講翻個故仔， 我都想聽， 好大壓力啊！ 我咁啊，修正你咯， 係啊，好，你修正我得噶啦，係啊。咁啊，古仔一開始咧，其實就係第一場叫做一個序幕咁樣啦。劇本寫嘅就係有一個女人就應該打個電話，就係估計係佢個仔嚟嘅，就打電話喂你得唔得閒上嚟食飯啊？咁我個仔有少少支吾以對，然之後就好啦，上嚟啦，咁就上嚟食飯。咁跟住一著燈咧，即係個序幕一完咗咧，就其實係喺呢一個媽媽嘅屋企入邊。就個媽媽就啱啱就差唔多煮好飯啦，就攞啲餸出嚟食咁樣啦。咁其實成個戲就係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度發生噶。咁中間啊，其實發生咩事？其實我而家我唔打算成個故仔好線性咁樣講。我諗我講完之後大家就會明啊。咁成個故仔咧就係喺呢一間屋入面發生。咁發生嘅係咩咧？第一樣嘢就係個媽媽其實好耐都冇專登約個仔食飯啦，咁啊約個仔上嚟食飯啦。咁約佢食飯嘅期間又發生咗啲咩事咧？第一佢哋又提起呢個仔個爸爸啦，就係呢一個媽媽嘅先生啦。咁但係呢一個先生咁佢去咗邊咧？就係執咗幾件衫走咗啦，唔知去咗邊啊咁樣。咁就言談之間就知道呢一個咁樣嘅爸爸咧就好好賭嘅，同埋最近咧有理由相信佢可能係識咗第二個女仔啦。咁就唔知係。上網喺 QQ 度識咗個女仔，即係好潮咁樣，然之後就走咗去，懷疑佢係同嗰個女人喺埋一齊啦咁樣。咁但係喺言談之中，我諗最重要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呢個媽媽今日點解會約佢上嚟食飯呢？有幾樣嘢，我覺得我最值得 pinpoint 嘅就係，因為中間其實好多好細節嘅嘢咧，即係好難咁樣講故仔嚟講。如果唔係話，我就真係要用翻個劇本係一個鐘，我真係要講一個鐘，因為其實好多 detail 嘅嘢。咁入邊 係。 咁成个戏入面最主要嘅几个事件咧，第一样嘢就系个妈妈上到嚟咧，就猛咁同叫个仔讲：喂，不如你翻嚟呢度住啦，或者系间屋啊好残旧，你不如装修啦，咁样真系好简单啫嘛。咁個仔咧又講嗰刻就話，佢冇做嘢啦。咁原來個仔之前有學過裝修喎。咁好似就突然間傾得埋單咁啦。但係個重點係個媽媽講嗰下咧就話，第一間樓咧其實而家係按咗嘅， 雖然唔係話按曬，係按咗30万就俾銀行，咁、已經還咗啲㗎啦，而家爭20多万嘅啫，咁就。29万，編劇嗰個20几就係專登喺嗰度暗藏咗嘅，咁原來係29嚟嘅，啦，咁就猛咁同我仔講，喂，不如咁樣啦，你間樓如果俾咗你，咁你賣咗佢啊，你還完錢，你都仲有幾十萬啊嘛，咁你個生活就可以好啲啦，你而家冇嘢做咁樣咁啊，啊，再唔係嘅話咧，咁啊，好可能咧，如果我死咗嘅話，咁咪可能有錢咯，咁嚇你咩死咗啊？佢話，哦係啊，保險啊嘛，保險會賠啊嘛，原來呢個媽媽早幾日啊，買咗個保險喎。無端端即係話哦咁啱唔知係邊個 sell 咁我咪買囉咁樣。即係由呢度已經見到個媽媽有啲奇怪㗎啦、即係個媽媽即係睇到呢度其實我諗大部分觀眾都已經估到就係個媽媽可能係想自殺。即係咁樣嘅情況啦。咁呢個仔亦都那邊雙就開始喺度講就係、喂而家佢嘅情況亦都好差啦、你無啦俾棟樓我做咩啫，我唔要喎，我唔鍾意。跟住佢亦都講返佢細個佢同呢一個爸爸媽媽嘅關係，咁、原來呢個爸爸媽媽咧就係當年係未婚懷孕，即係18岁，即係啱啱叫做成年嘅時候。 18岁拍拖，18岁結婚，18岁生仔， 係啦，就同一年就已經發生曬嘅啲嘢咁啊。咁跟住就生咗佢出嚟，但係後來咧就係去到呢個仔咧就係應該係初中嘅時候係嘛，就俾個爸爸 小二 係嘛，小二嘅時候就俾個爸爸打到咩地步咧？就係、個爸爸俾人判咗監半年嘅。咁、個仔咧亦都喺社工嘅建議之下，就覺得佢哋唔適合。再繼續一齊住啦，就送咗去保良局噶。咁自此之後，佢哋都好疏離啦。呢、這個仔就覺得自己冇人要嘅，即係佢都唔係要。咁咧又好得意，入面有講就係話有人去保良局度探嗰啲小朋友，有一對夫婦啊，即係好似中意佢，好似想幫佢想。咁到最後咧，就喺嗰對夫婦走嘅時候，呢個仔咧就話當日嗰對夫婦即係笑笑口擰翻轉頭望住佢嘅時候，佢就係做咗個口型對住呢對夫婦咧，就係講咗句粗口嘅。咁即係其實佢又係咁樣想辦法令到佢自己唔會俾人收養啦。咁但係慢慢佢啊，俾佢嘅師傅咧，因為佢學裝修啦，個師傅又雖然對佢好好啊，但係有一日就突然間轉工又遺棄佢啦。女朋友又遺棄佢啦，咁所有人都遺棄佢，佢開始覺得自己好無用。到最後，即係個故仔講到就係，其實佢哋兩個都有即係燒炭自殺嘅呢個咁嘅意向，有個咁嘅意欲嘅。咁啊，突然間 就係咧喺屋企係準備燒炭嘅，即係話接到阿媽電話先打嚟食飯 咁。咁就無下啦，即係神推鬼，我突然間電話響阿媽約食飯，咁啊好合理啦。佢話喺屋企仲寫一封信，就係一個遺書咁樣，就係都係嗰啲嘢啦，我不孝啊，我冇用啊，嗰啲咁嘢啦，即係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喺一個咁嘅 situation， 兩個到最後咧就即係其實。我自己睇，我而家咁講，我覺得有少少黑色幽默嘅，即係兩個人喺度講話，喂咁死就一個人死，真係你諗下，佢入面有講話有個女人喺街市度俾架車撞到啊，成個街市靜咗3秒，3秒之後個街市都係異常運作，嗰個女人勁啦，可以令到呢個街市停止咗3秒，但係我哋而家咁樣死咗，如果唔係臭啊！隔離屋根本都唔會知啊！ 但 係 阿媽話佢覺得自己都係冇咁樣嘅能量啊，所以都係算啦，佢做唔到咁勁啊， 係啦。而到最後咧，就係嗰個仔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咁一齊燒炭啦！喂，一個人死話冇人報道嘅，報紙都唔會報道。哇！我哋咁樣兩個人死，可能會有人報道，即係有少黑色幽默嘅呢個位。但係到最後佢哋講下，其實嗰個位又冇乜點自殺啦。兩個人亦都開始將啲嘢咧，就係、blame 嗰、那個爸爸，即係唔係推卸責任，因為個爸爸都好大責任。責任啊嘛，咁佢哋喺度切橙食，因为食完餐饭喺度切橙食啦，把刀啊好利啦，系咪？跟住又话安眠药啊，点点点啊，咁到最后咧，个爸爸喺个戏结尾嘅时候，个爸爸突然间出嚟，即系翻入屋，咁呢个仔原本同佢一路都冇偈倾噶嘛，个仔就坐喺度继续切橙。正暗藏殺機咁攞住橙喺度切啦，咁媽媽就走入去倒杯啤酒，但係之前喺度搞緊啲安眠藥噶嘛，咁我阿爸就一嚟到位飲啤酒，斟咗杯啤酒俾佢，點解喺個杯度嘅？佢話：哦，因為嗰啲罐裝嗰啲未雪咯。咁個阿爸飲咗嗰杯啤酒，個戲就喺嗰度完咗嘅，即係我哋唔知道之後發生咩事，但係個劇本就係咁樣寫咯。 冇錯。诶、好犀利喎你，啲好重要嘅 moment 话个都噏晒出嚟啦，好清楚啦。 即系编剧好满意， 合格。 咁真系唔使睇啦，咁当然唔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剧本其中一啲好重要嘅，其他我都冇讲嗰啲咧，系头先都提过啊，就系好睇。第一好睇演员嘅演绎啊、第二就系我好记得一件事啊，就系、当年我哋仲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我哋有啲一齐上堂嘅嘢噶嘛，我仲记得我做过你嘅戏噶。 是什麼 你嘅劇本啊，有一個叫孫孫 竹竹， 孫孫竹竹係啦，就講、是、一個爺爺同一個孫嘅。咁跟住外國有一啲老師嚟演藝學院，即係睇過Matthew 嘅作品，就話啊 Matthew 嘅戲咧好。 好有Chekhov 嘅影子啊，嗰啲特色啊，曾經咁講過嘅，我好記得呢件事啊。咁啊，因為嗰個戲都係同呢個劇本，我覺得有一啲嘢嗰個風味咧有啲似啊。 跟住咪俾人起咗個朵咪咩屋村士羅夫， 屋村士羅夫就跟起咗朵，係冇錯係咁嘅事。但係就係我提當時嗰個劇本同而家我睇《最後晚餐》呢個劇本入邊都有一啲嘅風格咧，我覺得係似嘅，即係冇改變到，係好似好淡淡然。但係入面係有啲嘢喺入面，頭先我就話嗰個仔攞住個橙切喺度暗藏殺機嘅，但係佢真係攞住把刀喺度切個橙㗎咋，佢都唔需要做咁多嘢㗎，即係兩個人喺度，阿媽同個仔喺度鬧交鬧到好勁嘅時候，突然間話：咁而家點啊？食飯咯。哦，好咁咪食飯啦，咁兩個繼續喺度食飯， 即係 嗰陣時好生活化嘅，係你諗下一個即係低下階層喺屋企兩母子喺度食飯，雖然佢哋有好多嘢鬱結咗喺個心入邊，因為兩個其實都準備去自殺噶嘛，但係佢哋喺講嘢嘅時候，其實我哋係體會得到佢哋兩個人個心情。咁第一就好睇演員嗰個演出，但係第二就係個劇本係賦予咗一個咁樣嘅厚度深度啊，佢哋先至可以處理到一啲好似冇嘢，但係實質咧我哋知道係我咁樣講暗藏殺機咧，唔係話即係好大兩個人想殺大家，而係佢哋有好大嘅鬱結喺度。咁呢個就變咗我冇辦法憑我把口講出嚟。咁大家就下次再演出記得去睇啦。同埋 Matthew 都話內地啊，經常都有 可以去大陸睇嘅， 翻大陸睇啦，可以咁樣。 好，咁我哋依家就再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就繼續同阿 Matthew 傾下最後晚餐。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嘉宾郑国伟。 又翻到嚟一劇之本啦，咁啊，今日我哋除咗有馮傑、黃曉初同何敏文，仲有鄭國偉喺度嘅，咁啱啱阿初已經同我哋講咗《最後晚餐》呢個劇本啊，個內容大概係點？我想問下 Matthew 點解會寫呢一個戲咧？ 其實呢個戲咧，我一直係想寫嘅，已經係20年前嘅事啦。 即係呢個係你自己想寫嘅嘢嚟嘅，呢個真係 鬼桶底啊，唔係你嘅生活嚟嘅係嘛？ 唔係啊，你都唔信啦，開心底嗰啲。咁就因為好多時候演好座談會咧，啲睇完嘅觀眾都話：你好 嘛？ 嘢 嘛？ 我就知道， 唔好諗， 佢以為我寫緊我自己咁樣。咁我一直都想寫個故仔，就20年前嘅。咁就係想講即係假如啊。即係我想自殺啊！我媽又想自殺，但大家唔同大家講。喺同一日裏面，大家都爆咗自己想自殺啊！會好有趣嘅嘢。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概念嘅啫嚇。咁我一直都冇可以寫到，因為我只不過係一條橋啊。我冇嘢可以承載到嗰件事。於是呢一個嘅故事大綱咧，就即係放咗櫃桶裏面。咁就係我翻去再讀 MFA 嘅時候咧，咁我就需要交個叫做畢業作品。咁我就喺個櫃桶裏面抄嘢啦，即係冇乜火啦嘛。咁就咁喺就抄翻上嚟嘅時候，都知道冇得寫。但係有一件事發生咗，咁就係咧。有一次我同我 friend 嘅時候，啲男仔好中意喺即係公園啊飲下啤酒啊，跟住傾下心事噶嘛。 我從來都冇呢咁嘢嘅 ，sorry 啊。你過咗個階段， 所以佢寫唔到劇本啦。 冇錯啦，冇錯啦。 咁我哋傾偈嘅時候咧，我 friend 咧就同我講話佢咧要想自殺，住所咁我梗係極力唔好死啦，心理好啊咁嗰啲啦。咁後屘。再傾下傾下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話佢有個背景，佢就係佢小學二年班咧就俾阿爸打到入保良局，咁、然之後佢就喺保良局生活嘅，咁直到而家大咗，佢而家就住喺養母屋企啦。咁但係佢就同佢親生嘅爸爸媽媽咧都仲有少少聯繫嘅，但係嗰個關係好奇怪、好特別咁嘅。咁嗰當時我就好即係當頭棒喝，會。呢個世界仲有啲咁慘嘅嘢嘅咩？喂，已經即係 2000年 嘅，係啊，2000年嘅咯。咁我知道，哦，原來我真係 miss 咗好多嘢。咁我就於是我冇經佢同意啦，我就攞咗佢條橋。 嗱，編劇係永遠 唔係你唔係攞咗佢條橋啊，你係攞咗佢嘅人生啊，大佬。係啊， 你有冇叫佢嚟睇？ 攞咗佢，因為我覺得勝在到啊，跟住就真係去創作。咁個媽就唔係佢嘅媽嚟嘅，係完全我虛構嘅。咁但係佢嘅 係生活就幫到我，就完成咗個作品，完成咗個畢業啊，論文。 所以我真係覺得其實咧，即係我雖然而家先講啊，不過我真係覺得其實個仔係寫得比個媽係好嘅，我自己，即係個感覺係深啲嘅。 因為寫阿媽嘅時候，我係要翻好多次去去要潤色或者要填好多嘢嚇。咁開頭都仲開頭更加唔好嘅就係老豆嗰條線，因為我冇寫到佢嘛。咁校嘅老師就話：，呢個你提咗，但係好重要，你不如加多啲啦。咁慢慢，所以呢個劇本其實我係前後改動咗好多好多次嚇，咁先至去到今日咁樣嘅。 嗯，前後改動咗好多次嘅，係點樣發生啊？因為我哋其實你頭先講嗰句嘅至理名言咧，劇本唔係寫出嚟，係改出嚟嗰句名言。我哋喺節目度提過無數咁多次。咁你又講下改呢個劇本嗰個過程係點樣發生？你頭先話喺學校啦，老師有啲提議啦，咁你係點樣嘅？ 又或者係每一次有啲乜嘢係催化到你想去改嗰個劇本？ 哦，好得意喎！真啊，首先因為呢個劇本係我自己生出嚟啦，所以就唔係委約啦。所以咧，我對佢有一份好特別嘅感覺嘅，即係你我隨時改我咪改咯，或者你有一個意見，好我就會改。咁所以其實喺呢個改動時候，其實我會擺喺電腦嗰度嘅。咁突然間坐下電睇到啲嘢閃過，可以幫到我就會攞出嚟即刻改。又或者真係要坐定你要改，我咪即係去改咯。咁所以嗰個改唔係話我要揾個時間去改，亦都唔係話完成第一稿之後改，就係喺度執下咁樣。 即係突然間諗起有啲咩嘢覺得可以， 即係好似你買咗一千塊嘅砌圖，你一日之內砌唔成噶嘛？你咪經過 最近做咗一次啊，呢次 咁你咪得行過嘅，見到喺嗰位咯，望落去咯。跟住諗唔到會走開咯，即係咁樣。 因為又冇時間。限制啊，真係比較上。 咁你而家仲有冇改啊？呢個劇本，即係我唔知你明唔明我意思，即係可能改好多稿，而家仲有啲演出緊噶嘛。咁你而家仲有冇改？ 有啊。 係即係而家啦。譬如話你嚟緊有冇演出係真係同我哋睇呢個劇本係唔同嘅，改咗啲咩？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下？ 其實譬如去到呢個作品已經演出咗咁多次嘅時候，個改動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來自演員，又或者來自觀眾。又或者個環境有啲唔同，又或者個時代已經過咗啦，去啲地方改。咁個改動一定會細好多嘅。咁譬如話，而家呢一個戲最新嘅上次嘅 rerun 嘅時候，第一場已經冇咗啦。 個電話， 嗰個電話其實，如果令到個結構再緊，一場過係仲過癮喎。 係冇都好可以喎。 咁我就成場抽起咗，呢個嗰度比較大。咁另外就係個結尾啦，個結尾究竟嗰個佢媽同個仔有冇殺到佢老豆？ 係，其實係點睇嘅咧？你自己？ 其實我之前你都講過，之前係中意寫一啲比較生活啊、輕鬆嘅嘢。我都知自己係我嘅風格嚟嘅，咁但係去到我寫到後期，其實我就覺得唔得咯，或者我悶，又或者其實最主要原因，我對呢個世界開始有憤怒啊，我要咆哮啊，於是我就開始改我自己嗰個筆風啊，我就係要由一啲生活或者寫實嘅嘢推到荒誕，而呢一個我就好。開始寫嘅時候，我已經決定我一定要寫一個荒誕劇，而那個結構就要由寫實推到去荒誕，因為我覺得荒誕其實係源於寫實，即係其實有個空間去做呢件事。咁所以我嘅論文裡面，我都係講緊如何將一個寫實去推到荒誕嘅一個作品係點樣發展出嚟。咁而家都改變到我，譬如而家寫嘅作品，我一嚟到我就話，要我寫嘅話，我都要寫荒誕嘢，因為呢個世界實在太多好荒誕嘅事，劇場實在太，即係你喺劇場度。諗住嗰啲夠荒誕，唔係 真實仲荒誕啲， 係打開報紙啊， 真實更荒誕， 係啊，你打開報紙啊、電視啊嗰啲先係荒誕㗎嘛。 即係其實你一開始諗個結局咧，已經係好接近而家呢個結局嘅，係咪咧？ 係因為我就諗緊，如果真係佢哋要自殺，但係發現嗰個源頭根本就係嚟於佢個老豆，而問題就係、是、喂殺老豆呢單嘢唔係個個做到嘅喎，即係你要即係有足夠嘅理由，好啦，而家有足夠嘅理由俾咗觀眾啦，就係而家你見到啦，這個媽同這個仔，佢哋真係咁慘嘅，因為佢老豆，好啦，咁、那個故事發到中間就真係唔 work 㗎啦，即係懟冧佢老豆係唔 work 㗎啦，好啦，好啦，走啦，翻去啦，自殺啦， 點知佢自己出現 喺呢個時候出現嘅時候，觀眾會點睇？這個係我想問觀眾，究竟你覺得？應該走埋去殺佢啊！定係冇啦，放咗條生路啦！定係 不如攬埋攬啊一個愛的擁抱啊，但我覺得係唔可能啊，係啦，咁即係究竟係點樣咧？咁其實我刻意地想將觀眾推到去嗰個位嗰度去諗，究竟呢個咁荒誕嘅事應該唔會發生？如果俾你會咁樣做嚇？呢個就係我嗰個動機嚟嘅。所以點樣都要堅，即係個戲其實嗰個老豆出轉大概三分鐘到啫嘛，得幾句對白， 最尾 係好重要嘅嚇，即係即係如果作為嗰個演員係幾冇癮嘅，因為 要等成場戲先出嚟， 等咗三 分鐘。 都唔係㗎，人工照出㗎嘛。 係啊，你咁又 OK 嘅。 喺啲大團度係咁㗎嘛。 係啊，咁所以就，但係呢個 moment 好重要，都係我想做嘅嘢嚇。 因為個結局咧，我作為一個觀眾啦，我唔係啲劇場嘅人啦，我係作為一個觀眾去睇咧，我係好中意嗰個結局收尾嗰一個位咧，係令到即係嗰個氣氛係反而去到呢一刻完咗場之後。好似大家係更加唔能夠釋懷，更加係揦住究竟之後件事會發生成點，亦都你明知係冇結果㗎啦。係，但係嗰樣嘢就喺自己個心裡面繼續喺度揦住去諗嗰樣嘢咯。咁我係好中意個結局嘅呢一個位 置。呢個幾有趣㗎，因為其實咧由首演到而家咧，其實個戲咧去到即係完場咧，跟住三人企喺度啦，咁啊個仔攞住把刀啊，或者我媽揸住個橙啊，跟住就暗燈之後通常都拍手掌㗎嘛。但係呢個戲咧好得意， 唔知點 當暗燈就点算？ 静晒嘅啲人系，跟住有一两个字喺个头上面飞过啦吓，咁啊跟住就，如果你字幕唔出全剧院咧，啲人系唔敢拍手掌，系啦，即系有咁嘅张力喺呢一度。呢个我都系意料之外嘅嘢，但系我话系我想做嘅嘢嚟。 因为我见咧你喺一个编剧的话入面咧有写过一句啊，系呢一个剧咧，除了让观众了解基层生活的艰苦外，还希望带出正面信息，鼓励时下年轻人逆境中自强。 哇、啊，你今日写嘢有一手喎、啊，你啊 Matthew， 你写 呢啲系宣传嘢啦。 我要求证下呢一句说话系咪你真系讲或者你写嘅先？ 其实都有啲咁嘅谂法嘅，因为虽然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好多時參加啲劇場嘅座談會咧，會有一啲特別潔癖嘅家長啊，會特別麻煩，會覺得喂你咁樣會唔會教壞細路啊？我仔喺隔離睇啊，你咁咪即係殺老豆唔得噶喎！我唔係咁認同佢。首先，我覺得過分潔癖嘅，即係如果咁樣嘅話，你落茶餐廳你死硬嘅，即係聽到初咁你點啊？你淋佢強水定你自己盜弄自己啊？我覺得喺劇場裏面嘅教育好得意嘅，劇場就係提供一個可能性啊嘛。我而家係即係雖然推到好極端，但係如果我唔推到咁極端嘅話，你唔會令你去諗嚇。咁我而家就係就個教育嘅方法就係話，我而家俾一個例子嚟。你自己去思考，你去選擇，你會點做？呢、這個我覺得係最好嘅教育，因為香港政府嘅人戒煙啊，都戒咁多年啦、啊，你根本就係一個選擇問題。你就算巴煙印到肺癌啊、爛腳都多人都食煙啦、啊，根本就係一個選擇嘅問題嚟㗎嚇。所以你直接。好正面咁叫人哋冇乜乜冇乜係冇用嘅，有時啲人係。 同埋你而家個劇本其實都冇寫明佢一定係啊，係咪？我唔知演出版本會唔會佢個 effect 會令到嗰樣嘢係更加推向多方面。 中間嘅都係中間嘅， 但係 我諗有心嘅。 同埋當觀眾離開劇場嘅時候，佢會明白嗰件事係假嘅。即係但係觀眾睇起嘅時候係投入嘅嘢都係真。咁但係當離開嘅時候，佢知道假嘅時候，其實佢會做到呢個咁嘅作用嘅，即係自己個選擇啊，究竟。因為我成日都講，你點選擇嘅話，其實你係咩人，你就係咩點選擇。即係如果你好，你覺得真係好正義，你要殺咗阿爸，你咪就嗰種人咯，冇問題噶嚇。但係如果你覺得啊呢、這個世界充滿愛嘅，咁你咪諗乜方法可以解決呢件事咯？你都已經係劇場可以做到嘅嘢。 即係呢個我平時我自己嘅講法就係話發咗場夢啊嘛。即係你發咗個夢，你醒咗嗰刻，咁你就會開始將嗰個夢境同你嘅生活去。即係去拉上關係，跟住你點樣去繼續去生活呢先至係個重點啊嘛！即係戲入邊，我哋咩都見到啦，但係我哋就係點樣去令到我哋嘅幻想，或者我哋平時唔會做嗰啲嘢，俾我哋咁樣疑幻似真咁樣經驗一次之後，就令到我哋我哋嘅生活有啲改觀喎。咁 係啊， 呢個就係我哋嘅藝術嘅重點。 冇錯，冇錯，冇錯。所以我哋要繼續做藝術啦，係嘛？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嘉宾：郑国伟。 想讲嘅咧，我中意嗰个咧，即系你里面咪提到嗰、那个诶、嗯、冲天骑兵嗰、那个，即系嗰个冲天救兵啊，嗰、那个嗰两个诶气球咧，即系飘走咗。我真系唔记得系有冇，系咪真系咁样？我唔知啊，但系你个个戏里面形容到 好似系讲个仔话，你有冇睇过套戏啊？冲天骑兵有两个，即系临升起嘅时候有两个飞走咗啊嘛。咁其实咧系首先我睇冲天救兵嘅时候咧，我真系。即系俾我立到，我真系立到嗰两个波飞走咗，跟住系得一两一秒到嘅咋，咁我就问：两个波都走咗啊？咁我就即系 focus 咗喺个两个波嗰度嘅，我跟我就即系呢样就摆咗我自己嘅生，于是喺呢个戏里面，因为佢需要有好多好生活嘅素材嘅时候，我就放咗落去咯吓。咁所以你就算真系翻睇翻咧，你揾到个两个波。 OK OK， 因为喺个剧本入边写就系话个仔描述就系问个妈妈：你有冇睇过嗰套戏啊？即系谂下佢咁样掉啲挂啲气球喺间屋度，上间屋飞走啊！咁间屋真系飞走啦，有两个波飞走咗，你有冇怀疑啊？嗰两个波飞走咗，冇人会记得，冇人知啊！就系 Matthew 啱啱讲， 系用得好好，即系嗰种被遗弃嗰种感觉咧。 同埋，因为呢一个系其中一样嘢喺嗰个技巧上咧，我认为即系所谓 metaphor 啊、嗯，一啲嘅比喻啊，呢咁嘅比喻喺个戏入边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真系我觉得系用得好好，因为到最后个戏系有呼应翻，即系个剧本到最后又再提翻呢件事啊嘛。咁我觉得系呢个我都好中意嘅， 系呢度就系。都系改翻嚟嘅， 哦，即系突然间谂起嘅， 突然间谂起啊，有啲咁嘅嘢，几似佢哋即系个仔嘅感觉，咁、我就加翻落去，因为戏里面都需要用好多呢一种，其实我又尝试将个戏推到有少少诗化嘅状态，咁所以譬如呢一个系一个 系好好嘅地方， 好生活比喻啦，咁譬如话个仔有一日瞓唔着，开灯咁见到哇喺对面楼好多灯，跟住佢就只有谂。要我盏床头灯熄埋会有咩影响呢？又系冇影响， 但系即系有啲画面咯，即系但系我哋会睇，就算睇剧本都会谂到有个画面见到 啊。呢啲都我都中意嘅，咁所以有时唉作品嘅嘢真系唔知嘅，真系好多时候就靈感一到，又或者佢嘅命運就係咁有趣嘅。 即係平時就可能你 observation 啦，吸收咗好多嘢喺度，唔知幾時可以突然間用到出嚟嗰個 idea。 冇錯，我啲朋友都俾我出賣咗啦。 你個朋友有冇去睇過戲咧？咁樣？ 我真係好，因為嗱，首先咁嘅背景啦，咁然之後咧，其實咧喺首演我冇嗌佢，我真係忘記咗，真係唔好意思，希望佢唔好聽呢個節目啦。 我哋好大聽眾群㗎，我哋嘅節目。 咁後來咧有一次。我真係突然間良心話，唔係喎，我真係我應該要請佢嚟第一次。咁喺最近嘅演出，我真係請咗嚟睇演出。咁跟住我其實你睇嘅時候咧，我都 focus 唔到個戲，我就不斷咧用眼睛睄佢嗰個。 你有冇話聲俾佢聽先啊？之前有冇心理準備啊？ 我都鼓起最大。喂，其實咧我乜啊咁樣，跟住佢好，佢 OK 嘅，佢 OK 嘅即係佢好樂意咁樣。咁要睇完之後佢個反應其實都幾有趣，因為我兩位演員都知道佢嚟睇啦。點啊？你朋友你個 friend 佢冇嘢喎。後屘佢我就解釋話，其實咧喺戲裏面咧，即係嗰個所謂嗰個男仔個悲慘生命咧，其實都係慘嘅。但係現實裏面咧，佢更慘。 真係慘， 係咪好慘啊？呢個世界，因為佢而家最近都有另一個經歷啊。嚇，個經歷係令到即係佢有身體病啊，即係面對死亡嗰件事。於是咧，佢再睇翻自己或者我覺得點樣？ 嗰啲唔够惨啦，嗰啲未写到最惨嗰啲啊！ 你睇下，但系呢个戏喺舞台上面已经可以令到好多人流泪，呢个世界更加多。 但系有阵时好难噶，编剧咧有阵时咧想写啲我哋叫做好 dramatic 嘅啦。你谂下个角色都好 dramatic 啦，个阿爸同阿妈咁样生咗佢，然之后佢而家咁样俾个师傅飞，俾个女朋友飞，俾阿爸阿妈飞，跟住喺保良局咁都够晒惨啦。跟住啲人又会话你有冇咁 dramatic 啊？啊！有冇咁有戲啊？ 所以你應該係成寫係寫根據真人， 唔係咁啲戲成日都係咁。但係個重點唔喺呢度，個重點就係即係我哋有陣時我哋明知佢係假嘅，係一個戲，但係我哋點樣拿捏呢、這、一個，即係佢夠唔夠戲劇化，或者佢真實感夠唔夠？中間嗰個拿捏就好難去揾。 所以有時候你同啲 friend 講你真人真事，係咪假？即係咪講笑嘅？即係我唔會想有時真實嘅 係啊，更加即係比戲劇更加 係絕對係啦。 戲如人生啊嘛， 係 好唏噓突然間。 乜咁大部分人嘅人生都系咁样。 喂，你知中间有一句咧，讲到话佢系个爸爸咧，话唔知算命啊嘛，话佢黑住佢嘅咁样。 攞债吓。 我真系识个朋友系真系咁样噶。 咁你佢冇？ 佢系个仔，佢系个仔去算命啊，发觉原来自己咧即系所以佢系唔可以同唔系佢如果同佢爸爸父母一齐住咧，就唔系咁好嘅对父母，所以佢就即系冇同佢哋一齐住嘅， 即 系 个仔 个仔自己去算命嘅时候 黑住佢老豆。哇！呢啲伊迪帕斯王， 系啦， 伊迪 帕斯王， 所以有时候佢所以就分开住咯，唔一齐住咁样咯，会有真系咁样噶。 喺呢个可悲嘅生命入边，我哋就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日就多谢阿 Matthew 上嚟， 喂，开心， 分享咗最后晚餐呢个剧本。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啦，大家继续收听一剧之本啦，拜拜。 Bye bye bye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